攻读若苏厄书第十六章。若瑟的子孙抽签分得的土地，从耶里哥对面的约旦河起，到耶里哥东面的水源，沿着旷野，由耶里哥向上到贝特尔山区，再由贝特尔路次，沿着阿尔基人的边境，沿至阿塔洛特。然后向西下至亚费类提人的境界，直到下贝特河龙的边境，以旗帜格泽尔直达于海。这是若瑟的儿子穆纳协和厄夫拉因分得的产业。以下是厄夫拉因子孙按照家族分得的土地，他们产业的边界，东面是阿塔洛特阿达尔，直到上贝特河龙，直达于海。北端是米格莫塔特，由此向东转向塔纳特史罗，越过亚诺亚东部，再由亚诺亚下至阿塔洛特和纳阿拉，经耶里哥直达约旦河，又从塔普亚往西到卡纳谷，直达于海。以上是厄夫拉因子孙按照家族分得的产业。此外，属穆纳协子孙的产业中，还有给厄夫拉因子孙保留的城市、城市和所属的村镇。但是，他们未能将住在格泽尔的科纳罕人赶走，因此，科纳罕人直到今日还住在厄夫拉因人中间，充当苦役。